先系陈生嘅电话，陈生你好， 系你好啊，两位主持人， 系 陈哥你好， 系系 系，我想请教你咧，因为我咧就比较中意饮薄荷茶嘅，咁啱早排咧就有朋友咧就割咗啲俾我， 系， 我系好中意饮薄荷茶，我又想买嘅，我想问啦，咁我想自己种，但我又唔识，咁心你系难唔难种嘅咧？ 嗱，同你讲几样嘢先。第一咧就系薄荷茶系好寒噶，嗱你体质 OK 就得吓。 我 OK 嘅， 系啦系啦。第二咧就系薄荷咧好多种唔同嘅味道嘅。你话种嗰种未必啱你而家中意饮嗰只， 同埋我试过种咧， 吓 系硬系都冇乜味道啊嗰只。跟住 我呢只就嗱，我朋友俾我嗰只就好香嘅，好似我喺度饮。系咯，饮 嗰 只咁嘅， 唔保证你要揾得翻嗰只咯。 系啦， 吓第三咧就系咧，喂，而家天气咧就慢咗啦。通常咧最好收成咧，我嘅印象咧吓就系十二月到四月度，而家五月啦，咁咧就系蚊噶啦，一只只薄荷吓，好多呢啲香草咧系过唔到夏天嘅，因为太热太湿。嗯， 不过长哥，我听讲薄荷咧都几粗生噶， 系 佢都几能够生存，不过未必味道好。 只只啊，顶唔到香港咁湿咁热噶，一阵间打一打风水一水浸咧就冇晒，会有咁嘅情况吓。咁最好就秋天先种。你话点种好易嘅啫？你去嗰啲园艺铺咧，佢有啲苗噶，就咁买，你拣啱嗰个款咁。嗱，你拣啱个款，你唔知佢咩味噶，长大咗吓咁 啦。譬如有時我去花 香， 我又見到嘅。係 咯 係 咯， 咁我見到薄荷，但係聞落去冇味嘅喎，同埋好細棵咁啊，點解種得多咧？ 係啦，嗱，唔係佢好快大嘅，快高長大，就係、是、你睇佢好細棵啦，就係、是、就種得四五個禮拜咧就食噶啦，就已經好咗嚇。 同埋薄荷咧真係好粗生嘅，如果譬如咧你嗰棵嘢咧一路生長嚟啦，我媽教嘅呢、這個係，佢有啲新嘅橫枝生出嚟咧，你剪咗落去插枝咧，佢都會長到㗎，係啊。不過阿長哥講得啱啊，嗰陣味道咧又真係好難。难讲，我试过咧系捽极咧，系你硬系即系 feel 到少少薄荷叶，但又唔系真系好似喺街买嗰啲薄荷嗰啲咁香，同埋咁浓咯。 系，同埋亦都有土壤嘅问题咯。你啱嗰种土壤咧够肥咧，佢先有嗰种味噶嘛。 咁你嗱，你依家你话你朋友俾你嗰啲咧系薄荷叶啊，定系真系已经系制咗噶啦？唔系即系 唔系真系薄荷叶嚟噶，因为佢上嗰嘅俾我，佢系喺天台租人哋嗰啲天台系自己种嘅。咁佢问我，因为系团友嚟嘅，咁我只不过大家讲开，佢话咦有我问爱唔爱啊？咁我梗系爱啦。哇，好香，好似我上一次喺特尼西亚饮啲一样咁香噶，所以我就想自己种咯。 你可唔可以叫佢分支俾啲你 分支咪得啦？系咯系咯系咯，咁啊简单咯。 唔系，即系可以嗌佢攞啲翻嚟， 自己插咯， 系咪咧？ 自己插咯，系咯， 得噶。 我插自己种嘅。 不过可能你拣个适合啲嘅季节咯。 OK。咁唔該你啦，唔該曬， 好，希望你快啲有好香嘅薄荷葉飲啊！好啦，跟住。